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我是赖世雄，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见面。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要从零起点，带着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英语，把英语呢从零开头，也就是最基本的讲话开始，认识单词，然后认识一些句子，期望着这样子慢慢慢慢把孩子的英语能力，还有包括爸爸妈妈如果没有学过英语的，一起来学习，一起成长。所以我们讲的速度会比较慢，但会非常的有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 look and say， 瞧，看一看，同时说。原来啊，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说，在早上的时候，早上好，晚上好，等等这些字眼，我们要最基本的。那么在中文里头有这样说，英文也有这样说法，所以带给大家，现在就要注意听了。早上好，在英文里头要说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这个 good 是 G-O-O-D， G 是大写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句子开头它一定要大写。这个 good 的发音很多人会发错，咱们中国人呢，从黑龙江一直到海南岛，念这个 G-O-O-D 啊，常常念成 good， 它不是念成 good， 是念 good， 那个 的 的音很轻，几乎要念出来，但是又把它停顿，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morning， morning 就是早上的意思， morning， morning 不是 morning 哈，所以合在一起 good morning， 好的早上。可是呢，实际时候我们要说早上好， good morning， 再来一遍 good morning， good good good， 好，那个念起来有点像good good morning， I am Roro，我的名字，我叫或者我是柔柔，柔柔，把它翻成柔柔也蛮好听的。好，再来一遍哦。Good morning, I am Roro。这个时候，我们回答的时候也跟他打招呼。那我们也可以讲 Good morning, I am Peter。可是总是要有一些变化嘛。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就用 hi 这个字 ，hi， hi， hi 就是老外打招呼的时候用语。有时候呢，他用 howdy， 听起来有点像四川话讲的，你好不好啊？要不要去看电影呢 ？Howdy， 我一定去看。Howdy， 好，那也就是 hi， hi。你好 ，I am Peter， 我是彼得 ，I am Peter。所以我们通常在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大人，通常都会早上好，我是谁 ？Hi， 你好，我是谁？这样的交互用语，这是表示一种友善。好。 好，所以我们现在再来一遍。早上好，一起念 Good morning。 再来一遍 Good morning。 Very good。 Very good 就是很棒的意思。我是柔柔。 I am 柔柔。 I am 那个嘴巴都是闭起来的。 I am 柔柔。 Hi 我是彼得。 Hi I am Peter。 Hi I am Peter。 念 Peter 的时候不要念 Peter。 Peter Ter卷舌 Peter。 I am Peter。 好，我们再来一遍。早上好，我是柔柔。 Hi 我是彼得。好，现在跟着我再念一遍。 Good morning, I am Roro。 Hi, I am Peter。 好，非常的棒。好了，你看这么一段小小打招呼的用语我们就学会了。接下来我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另外一些问句是蛮重要的。通常我们在见面的时候，你好吗？好不好啊？我们中国人呢，见面的时候吃饱饭了吗？我们通常是这样。可是在外国人他就不能说 Have you eaten? 你吃了东西了吗？那外国人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这样问？所以每个国家都有国家的这些他们不同的一些文化。他通常在英美人士，你们熟悉之后，我们两个人熟悉之后，你好吗？要一定熟悉之后才这样说。他是这样讲 How are you? How 那个 H-O-W 就是如何的意思。如何是你呀、啊、就是你是怎么样啊，你好不好啊。他这个要颠倒过来，你不能讲 You are how， 你是如何啊，这样子是多顺呢。可是英文呢它要颠倒，所以我们学英文的时候常常会造成痛苦。怎么算是颠倒过来的呢？我刚开始在学英语的时候也是一个头波哥大。波哥大是哥伦比亚首都，就是巴格大也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个头巴格大，所以让我搞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习惯之后就知道这个问句是要这样倒过来的。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不要问为什么倒过来，而是你就马上记得他要倒过来讲。学语言就是像小朋友牙牙学语的时候，他不是记语法，他是这样模仿学习过来的。所以我们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就我们都归零当做呢小宝宝一起来记。来跟着我说一下，你好吗？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特别记住那个 How H-O-W 不是 How are you。 你念好的时候你嘴巴没有全开，所以它是念 How， 先念 R 的音。How are you? R 的时候因为有个 A-R-E 有一个 R 的音，所以呢 R 那个尾音呢是卷舌的。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你好吗？那回答的时候呢，这个人呢讲我还好，谢谢你，这都是表示客气，要谢谢人家，人家问你好不好，你都回答说我很好，谢谢你。即使呢肚子饿扁了都要讲 I am good。 I am good。 I am good。 Thank you。 I am good。 这个 good 也可以指的是好人，可是在口语里头 good 就等于另外一个字叫 fine。 F-I-N-E I'm fine。I'm good。 哎，记住 G-O-O-D 不要念成 good， 不是 I am good。 I am good。 good, good. 以后你将来会学一个新词叫做 book, B-O-O-K, book. 你看尾音刚好有一个呢所谓的救护车刚刚经过，因为我们附近呢有一所 hospital, hospital 就是医院的意思，这个字很长，所以我现在不教大家，但是你记个谐音很有意思，好死不多，好，好死不多 hospital, hospital, 好，刚好有一个 ambulance, ambulance 就是救护车，它经过的时候发出嘀嘟嘀嘟的声音。好，不管怎么样，回归正常，我们讲的你好吗怎么说的？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我不错，谢谢你。 I am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念那个 thank 就是谢谢， you 就是你，千万不要说上课有，那这样的英文这样学的话，那不将来就讲英文的时候，那又变成 Chinglish, 也就是中式英文。How are you? Thank you. I'm fine. Goodbye. 就这样永远发音学不来。所以讲英语的时候要夸大，小朋友、妈妈、爸爸，一定要把嘴巴夸大，越大越好。再来一遍，你好吗？How are you? 记住 how 不是 how, how 的时候嘴巴没有全张， how 的时候嘴巴才是全张。先念啊的音啊，啊 how, how are you? 那就对了。 I am good, thank you. I am good, thank you. 或者是念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好，这样发音都可以。好，我们现在再来一遍。你好吗？我很好，谢谢你。好，最后跟着我各念两遍。How are you? 你好吗？ How are you? I'm good, thank you. 我很好，谢谢。I'm good, thank you. 那个 G-O-O-D, 永远记住 good.Good, 跟那个书啊，一本书 B-O-O-K, book, book, 发音是一样的，不要念成 book, good, 那就不对了。我们这个场景呢，你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会有书，这个书呢，它上面会写一个 school, 你看这个学校叫 school, S-C-H-O-O-L, school,School, 那个 O 的音呢是舌尖要抵上去，因为有一个 L, School, School, School, 不要念成 School, 不是 School, School, School, 我们就把 School 学会。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07点开始的课程比较简单，内容也不长，希望大家反复练习。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一个 look and say, 瞧，看一看，同时说。早上好，在英文里头要说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这个 good 是 G-O-O-D, G 是大写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句子开头，它一定要大写。这个 good 的发音很多人会发错，咱们中国人呢从黑龙江一直到海南岛念这个 G-O-O-D 啊，常常念成 good, 它不是念成 good, 是念 good, 那个 d 的音很轻，几乎要念出来，但是又把它停顿，